若望末世录第十一章，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当作测量杖，说，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，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，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，不要测量，因为已交给了义民，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。可是我要打发我的两位见证人穿着苦衣做先知劝人共1260天。这两位就是立在大地的主宰前的那两棵橄榄树和那两座灯台。假使有人想谋害他们，必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射出，吞灭他们的仇人。所以谁若想谋害他们，必定这样被杀。他们具有关闭上天的权柄，以致在他们尽先知任务的十日内不叫雨下降，对水也有权柄，能使水变血。即使他们愿意，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。当他们已完成了自己做见证的职分，那从深渊中上来的巨兽要同他们作战，且战胜他们，杀死他们。他们的尸体要被抛弃在大城的街市上。这城的寓意名字叫做索多玛和埃及，他们的主子也曾在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由各民族、各支派、各异语、各邦国来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之久，且不许把他们安葬在坟墓里。地上的居民必要因他们的死而高兴欢乐，彼此送礼，因为那两位先知实在磨难了地上的居民。过了3天半，由天主来的生气进入了他们身内，他们就立足站了起来。凡看见的人都起了大恐怖。以后他们二人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向他们说，上这里来吧。他们遂乘着云彩升了天，他们的仇人也看见了。正在那个时辰发生了大地震，那城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人就有7000名，其余的人都害怕起来，就归光荣于天上的天主。第二个灾祸过去了，看，第三个灾祸快要来了。第七位天使一吹号角，天上就发出大声音说，世上的王权已归属我们的上主和他的基督，他要为王至于无穷之世。那在天主前坐在自己宝座上的24位长老遂俯伏在地朝拜天主，说，上主，全能的天主，今在昔在者，我们称谢你，因为你取得了你的大权，登上了王位。义民发了怒，可是你的震怒也到了，就是审判死者，赏报你的众仆、先知、圣徒，以及敬畏你名字的大者、小者的时候到了，并且也到了消灭那毁坏大地之人的时候。那时，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，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中显出来了。紧接着便有闪电、响声、雷霆、地震和大冰雹。